史上最艰难的一次。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国家一起向俄方施压，将俄方人员驱逐出扎波罗热核电站，认为这样是确保核电站安全的唯一途径。瑞典一艘载有300人的汽车渡轮发生火警，因为失去动力，渡轮一度在海上漂流几个钟。海事当局说火警已经扑熄，渡轮将会拖回港口。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渡轮原定由瑞典开去拉脱维亚，在哥德兰沙岛附近海域起火。火警相信由汽车甲板层一架冷藏货车引发。海事当局说火警中没有人受伤，300人留在船上无需疏散。当局曾经派出直升机和几艘船前往现场。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2，瑞士法郎8.118，澳元5.422，加元6.035，新西兰元4.835，欧元7.859。每百日元对港元5.6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3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4点，升1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77美元，卖出1,740.3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8点，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咧，由于摩利臣街有交通意外啦，就影响咗电车服务嘅。咁而家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由上环街市嘅西港城总站至到石塘咀总站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回复翻正常啊。重复多次啦，就系上环街市西港城总站至石塘咀总站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回复正常。另外剛才摩利臣街交界以西的一段干诺道西的辅助道路都需要封闭的，现在都是封路重开。讲回中交通意外，在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欣怡花园对出的慢线，现在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就是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欣怡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香港单车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另外在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对出快线封闭，经过小心。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面包随时是高钠陷阱，做个精明食家，大家一起支持面包减盐计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台开学礼， 我是哈林星生明的苏轼。我最喜欢的科目就是历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其实历史并不是要记住发生了什么事，而是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做一些决定，向古人学习。历史其实一啲都唔沉闷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长知识。 做物流嘅张生有奖， 多谢。 12楼 B 座嘅陈师奶有奖。 多谢。 楼下茶餐厅强哥有奖。 多谢。 观塘骏业里秘书小姐苏新曼，通通都有奖啊！ 多谢啊！ 多谢，多谢， 一齐为香港嘅好市民鼓掌。电视节目《好市民好故事》，每集表扬多位好市民奖得主，重演案情，了解佢哋点样挺身作证、举报罪行。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0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30日，新增8488宗确诊，再多4宗死亡个案。 西湾河开枪案，两被告企图抢枪及阻差办公等罪成，10月判刑。 本港7月楼价按月跌幅扩大至1.65%，创近2.5年新低。 萨德尔退出政坛，引发暴力示威，多人死伤。伊拉克全国宵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月30日8:10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嚟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昨日公布8000多宗嘅阳性个案啦，8400多宗，本地感染啊占咗8200多宗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就形容单日嘅波幅咧未能够反映疫情嘅走势。佢哋分析咧喺8月22日至到28日期间，带有 L452R 嘅变异基因嘅个案入边啦。BA.4 同埋 BA.5 咧，系分別佔咗12%同埋88%嘅咁。至於有關於開學後日就9月1日啦，已經咁本身咧，如果啲學生或者啲老師咧要翻學，都每日都要做快測嘅咁。教育局尋日就話咧，係同學校議會啦，以及係校長會代表咧，係網上會議傾到有關於新學年開學嘅事。提到話會加強預防新冠的措施，包括就話請學校鼓勵學生和教職員提早在今日起，即早兩日是做快測，希望可以加強防御。又話今日會發信去通知學校有關呢啲嘅加強措施和更新學校健康指引。星島日報就引述到立法會教育界議員朱國強就講到話，最大的改動就會是學生接種兩針疫苗的要求會改為打齊3針。包括中學全日面授課堂，是不是真的說要一些學生要去到有90%的學生都是打齊3針才可以，即連埋所有教師都是打齊針才可以是全日面授課呢，在中學方面。那這個會不會進一步令到一些中學原本是有全日面授課的會縮返去到得返半日課，會不會是這樣呢？18723講下你的看法啊。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們談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医生，点睇近日之前就试过超过9000多宗嘅，咁啊，寻日嚟讲就8000多宗啦，跌翻少少。整体嗰个嘅疫情嘅走势点睇咧？因为有啲专家都话，其实都预计系一路都系一个升嘅趋势嚟嘅，成个九月份都会升嘅。咁你自己嘅睇法会系点啊？ 我谂都系嘅，因为之前我谂一个月前啦，咁接受港台醫生與你訪問，我都有提過，即係我哋個高峰應該會係喺9月度出現嘅。咁我諗依個情況亦唔係香港獨有，喺翻世界各地咧都係嘅。咁即係個浪打埋嚟咧，即係講緊 BA.2 之後到 BA.4、BA.5 咧，其實個區間都係講緊3至6個月。咁呢個 pattern 呢個咁嘅模式咧，其實喺外國已經係開始咗先。咁香港只不過滯後，香港有好多措施咧，去將嗰個情況咧就係吞遲咗出現。咁但係唔代表唔出現。咁最主要原因就係、是、我哋其實第一面對一個高傳染性嘅變種病毒株啦，呢個係第一點。咁即係話係一個較短時間嘅情況下咧，你可以感染得到呢個潛伏期較短啲，得3日度。咁另外就係話之前有好多人，譬如打咗針嘅或者係感染過嘅，其實即係喺第五波之後咧，其實佢個抗體水平即係早期到而家咧，其實已經慢慢跌到一個新低點。咁所以你再感染嘅機會其實就喺度啦。咁所以自不然咧，就係會個案上升。但係我要強調一點， 就是说应该如果你本身是打齐晒三针的话，你那个即使你有突破性的感染，你都是一些轻症，重症的不应该会出现或者较少出现。咁而家我哋面对的问题就是应该是一啲即係仲未打針嘅，或者未打齊曬疫苗嘅人士咧，佢得到一個較為嚴重啲嘅疾病，所以導致到要入醫院。另外一個原因，而家譬如聽到即係公立醫院比較多人咧，我諗嗰個情況咧係有幾方面嘅，未必淨係單純咧即係確診，有當中有一啲係本身家庭嘅問題，佢照顧嘅問題。即係可能啲後生要翻工，冇辦法照顧到啲長者，或者係譬如我哋講緊就係一啲院舍嘅爆發咧，由於爆發嘅時候，佢哋院舍嗰個地方啊、環境嘅限制啊、人手嘅編配咧，未能夠傳遞得到喺感染控制嗰角度，只不然就要即係有好多個長者都可能要去到公立醫院去即係被照顧啦咁樣。 整體嚟講，喺呢一個疫情之下，你覺得有冇需要調整啲社交距離措施咧？譬如之前就話所有出席八人以上宴會嘅人士要做快速測試啦，咁喺啲表列處所嘅員工都要每三日做一次快測啦。而見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都話，即政府喺別無選擇之下咧，都有可能會係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嘅，有啲咁嘅講法嘅。你自己覺得同唔同意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咧？喺而家之下，同埋嗰個用處有幾大？ 咁過去嘅日子，我哋或者咁多波嘅疫情咧，我哋睇到收緊社交距離咧，的而且確係有機會係將嗰個確診數字啊，或者感染個案係減低嘅。但係問題咧，當然成個社會啦，各行各業都付出一個好沉重嘅代價。咁我相信即係特區政府啦，即係未必淨係盧寵茂核下嘅局咧係負責，其實所有局咧都要負責。咁所以我諗政府當中一定會平衡曬，即係整體社會經濟利益啊，同埋疫情嘅控制。我自己覺得阿陸局長佢咁樣講，其實就係提醒香港市民啦。咁依個係非於無奈嘅一個做法，有機會出現。咁但係問題而家喺可行嘅情況下咧，我諗我哋仍然即係睇下有冇啲咩措施我哋可以做得到，而係避免咗一啲。譬如我哋講緊除低口罩，導致到有機會有一啲群組式爆發嘅個案啊，或者人數啊上咧嘅飆升咯。咁所以我諗先至會出咗即係嗰個譬如我哋講緊八人宴啊，或者大家一齊除低口罩食飯嘅時候，所要求我哋出示到一個快測嘅證明啊。 咁所以你覺得應唔應該係收緊，或者你覺得如果要收緊，有啲邊啲位係可以喺呢個階段係一個適合嘅措施係收緊咧？ 嗱，我諗收緊呢樣嘢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咁容易決定嘅一個做法嘅。 嗯。 咁我諗其實都要睇翻而家當時我哋係咪真係去到一個地步，我哋覺得即係譬如死亡率係異常地高。深切治療部嘅個案係異常地偏高，咁依個反而我會睇重多啲。 OK， 頭先都講到可能打齊即係打曬三針，可能嗰個症狀再感染都未必話有好嚴重嘅情況啦。咁啊，相反咧，有一啲可能未打針或者只係打咗一針，又講到係即係年紀比較大7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咧。上個禮拜五政府又公布就話即係強烈呼籲呢一啲人士咧，就係、是如果係感染咗嘅話咧，就要即係要去社區隔離設施嗰度咧，係要做一個嘅強制隔離嘅。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針對一啲70歲或以上。冇打針或者只係打咗一針嘅確診者， 嗱當然呢個狀況法，我諗建基於就係佢未打齊針，我哋預示呢啲嘅長者人士佢哋即係轉差嘅情況或者轉差嘅機會，臨床上係會比較偏高嘅，咁所以變咗有咁嘅安排，亦係明白即係當局佢點解，我諗都係出於一番好意，咁但係問題。即係喺照顧嗰方面啊，或者對於個老人家喺適應一個陌生環境嗰方面，的而且會構成有一啲佢自己即係個人或者心理上一啲嘅影響。咁 即係所以變咗呼籲，即係得年長嘅體弱多病嘅即係長期病患或者免疫不足嘅人士，盡快應該要打齊三針，因為呢個已經係好即係有好多科學數據去支持，即係避免重症、避免死亡。 嗯，学校方面咧，而家仲有两日就开学啦，咁就亦都讲到教育局话今日起就鼓励啲师生咧系已经做定快测先啦。首先呢个做法你点睇咧？同埋学校方面嗰个传播风险又点咧？嚟紧开学会唔会令到即系啲嘅个案进一步会上升咧？学校方面， 我谂其实呢个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啦。咁当然令到有好多学童都。即係要有一個新嘅習慣，每天都要撩鼻啦。咁同埋知道撩鼻呢個快測未必係最準確嘅即係我哋講緊方法嚇、啊。即係如果俾核酸嚟講，有機會走漏。咁但係問題即係都肯定係好過你任何措施都唔做，因為我哋其實都希望即係小朋友佢哋可以有翻個較正常嘅。學校的生活、學習的機會，我們過去兩年已經即係窒礙了他們的學習了，即係無論是幼童、小學、中學等等，所以變咗我諗我們一定要在我們現行有的方法底下，怎樣去令他們過一個較為正常的生活和學習，即係要跟其他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一樣咯。即係我哋唔可能即係因為咁樣而窒礙咗佢哋學習。 嗯，睇翻之前譬如教育局俾學校嘅指引啦，都話如果所有教職員係符合疫苗通行性嘅話，以及係90%嘅學生係打咗兩針嘅新冠疫苗，超過14日嘅中學咧可以申請全日面授嘅，而已經完成咗兩針嘅疫苗。超過14日的中小學生都可以參與課後的非學術課外活動的。看到呢有些說法就說會不會這個兩針的要求在學生那裡會變為三針呢，即是再高一點這個要求。你自己怎麼看呢？如果要學生可能要很大部分打完三針才在中學方面可以申請到全日免授課等等，你自己同不同意這個方向呢？ 我諗呢個方向我基本上都同意嘅，咁我諗其實個目的都係希望即係避免一啲重症啦，喺呢啲年青人身上啦出現，繼而咧就影響咗我哋公營系統。咁我諗喺行政上啊、一啲指令上啊或者措施上、政策上咧去作出呢啲咁嘅做法咧，其實我希望都係能夠達至到雙贏嘅。雙贏就係話，在家長、學生們他們可以有一些實體面授課啦，做了之後，在政府方面就是說希望可以就是避免就是小朋友、青年人呢因為有新冠繼而有重症進入到醫院求診。 Okay. 好，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醫生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不過頭先嗰個咧都係《星島日報》其中一個報導啦，引述到立法會教育界議員朱國強講到話，最大嘅改動咧就係會係學生接種兩針疫苗嘅要求會改為打齊三針，包括咧就係中學全日面授。課堂等等呢一啲嘅條件嘅，另外咧有其他報道都有引述到朱國強咁嘅講法嘅，就話其中《經濟日報》就話朱國強已經收到教育局嘅通知啦，會將要求學生接種三針疫苗可以參與吹奏樂器、游水等等唔佩戴口罩課活動。明報方面都引述到朱國強講啦，就話據佢了解，估計新指引咧會收緊部分嘅防疫安排，舉例子咧。疫苗通行證已經要求打三針疫苗，所以咧中學全日面授啦，中小學生課外活動條件咧需要更新，咁但係最終係點嘅情況，可能都要睇翻今日嘅一啲公佈或者嚟緊一啲最新嘅公佈啦。咁但係大家點睇咧？1872311。另外有關於疫隔離啊，即係之前咧都有提過啦。如果要去翻去內地嘅香港人，可能先喺香港做一啲嘅隔離。咁啊，喺一啲隔離設施嗰度先做隔離檢疫啦，咁然後先至係再翻內地嘅。咁啊，呢個情況究竟係點樣咧？早前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就話一直係同內地咧商討緊嘅，咁但係就話始終內地有佢嘅政策考慮啦，所以話希望香港政府咧都盡量配合要求咧係爭取通關嘅。就住疫隔離嚟講咧，司長就話內地方面都係反應正面，希望咧可以有好快。会有突破的。又请你有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早晨。 Hey, 早晨你好。 早晨梁希，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头先提到疫隔离嗰个情况，你自己了解到有冇一啲嘅新进展或者新消息啊？ 系啊，其实我哋民建联一直喺度提出疫隔离嘅原因，因为而家疫情其实都有两年半啦，咁而家我哋两边通关都好似好理想咁样，唔系好理想，咁所以我亦都见到短期之内咧都唔会全面通关啦。咁如果我哋想揾一个突破点突破口嘅话咧，就必定係疫隔離，因為而家我哋見到每日通關嘅名額就2000個，高峰期就26000人去搶2000個，而家呢一刻咧就係16000人去搶2000個，都係好難先至搖得到號啊！起碼要一個禮拜日日喺度搶先搶得到。咁但係如果你可以有疫隔離嘅話咧，咁嗰個名額高好多噶咯。咁譬如話我哋揾河套區嗰個隔離檢疫設施，咁嗰度有4500個病房啊。即係每間房都係有自己嘅套設，咁就係做疫隔離就係理想嘅。咁所以如果係咁做法嘅話，咁我哋貿會嗰個名額又大量去升高咗好多咯。咁但係一定要做嘅就係要按翻內地嗰種好嚴謹嘅隔離檢疫模式啦。咁譬如話有好密集嘅檢測，即係譬如佢哋就係幾乎假日啊，甚至係每日啊都會做一個核酸檢測啦。咁同埋嗰個 CT 值亦都係要按翻內地嗰個標準，同埋嗰個管理模式都要按翻內地嘅隔離嗰種模式嘅話咧，咁啊最理想啦。因為其實河套區仲有另一個好處就係佢嗰個地理位置咧，佢係喺正嗰個深圳嘅邊界啊嘛。咁啊到時如果你隔離完之後咧，就馬上過去深圳嗰邊，咁就最方便啦。 嗯，你哋嘅諗法都係暫時地點嚟講都係河套區係首選，定係有其他隔離設施都係諗緊嘅？ 我哋认为河套区是最理想的，因为而家目前佢仲未系投入使用啊嘛，咁然之后咧又系喺定嗰个深圳边境，咁然之后亦都系嗰个量大，好似我哋头先所讲4500房啦，咁10000多个床啊，咁所以呢个位置应该系最理想嘅。 嗯，你哋嘅谂法系咪我见之前都系话啊，入境内地之前喺香港先隔离7日，但系翻到内地都要做隔离嘅，就隔离短啲3日，系咪都系咁样啊？继续系。 是啦，因为而家呢如果呢一刻即係未有疫隔离嘅话，我哋过关就係要7+3，7日就喺集中隔离，喺嗰啲隔离设施，嗰3日呢就係居家隔离嘅。咁所以我哋嘅建议呢就係7日喺我哋香港呢一边嘅疫隔离设施嗰度集中隔离，跟住嗰3日就可以喺内地佢哋要去嘅城市嗰度呢就居家隔离啦。 嗯，不過你近日都留意到確診數字是一個升軌啦，一個升勢啦。雖然尋日就跌翻少少咁，但有冇留意到咁嘅情況咧？會唔會令到而家啲嘅隔離設施，就算喺河套區嗰度，都可能喺咁嘅疫情之下，有需要係用嚟隔離一啲嘅確診者，未必可以咁快做到疫隔離咧？ 你講得好好，其實而家有好多人去講咗，究竟係咪應該要收緊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啊？譬如話，可能嗰個餐廳又唔好咁多人一齊食飯，又要嗰啲營業時間又要縮短。其實如果而家喺度收緊嘅話，就會進退失據啦。同埋咧，究竟係咪會佔用咗呢啲嘅隔離措施設施咧？好緊要就係睇翻我哋每日嗰個重症率係幾多。因為而家亦都好多市民同我哋反映，喂，嗰個確診數字好似越嚟越嚴重咁，但係點解我哋生活反而係越嚟越復常嘅？咁而家我啲朋友全部都係病完之後就好快好翻嘅，點解就好似要想收緊咁樣咧？咁所以其實反而係個重症嘅數字係最緊要。我哋睇唔到個重症率嘅話咧，我哋就唔知道究竟對譬如話呢個檢疫設施啊、隔離設施啊，或者對公院即係公立醫院嘅壓力係有幾大。咁所以咧，如果重症率係高，咁到時咧，我哋嘅公立醫院嘅壓力就會頻臨爆煲，咁就冇辦法啦，就會係要導致譬如話我哋嗰啲檢疫措施啊。或者嗰啲咁嘅即係社交距離嘅措施都要收緊啦。咁所以咧，我哋見到而家早前政府都有講到係批評咗話啊，公立醫院咧轉介俾私立醫院嗰個數字係唔理想，甚至話係威促佢哋唔肯去接。所以喺呢個位置我都覺得咧，我哋先唔好大力去批評呢個私家醫院先，反而我覺得佢哋係應該行出嚟去解釋一下，點解政府會去咁睇你呢？同埋點解個轉介數字係咁低嘅呢？因為我哋市民都好想知道嘛，我亦都相信私家醫院呢係會好想去接收呢啲病人，同埋同我哋全香港一齊去抗疫㗎嘛。咁其實佢哋私家醫院嘅聯會嘅代表係咪可以出嚟解釋一下、交代一下究竟個情況係點呢？因為而家我哋就見到嘅政府就話佢哋禮拜六日咧就唔肯修正嘅，即係嗰啲私家醫院啦，同埋亦都係要亦都坊間好多人就話佢哋咧淨係揀一啲貴嘅證嚟去做，咁咧譬如話平嘅難搞嗰啲證咧，佢哋又唔會去收，咁然之後譬如話治理能力係低嘅嗰啲病人又唔收，嗱、聽到好多呢啲咁嘅聲音，咁但係都有一啲聲音就係話，喂呢啲唔係 私家醫院嘅責任嚟嘅，係嗰啲市民自己唔肯過去，可能咧佢哋又怕會貴，which 其實呢個唔係一個佢哋要擔心嘅事情，因為轉介過去都係公家去俾錢啦。咁仲有啲人就講法就係話，哦，嗰啲公立醫院咧就轉介去到一半嘅時候咧，就係終止咗呢個轉介，所以嗰個轉介率就咁低。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好多都係估下，都係坊間譬如話輿論喺度講兩邊唔同嘅 story。咁其實點解私家醫院佢哋唔出嚟去解釋一下咧？我哋都係想聽下佢嘅意見，然之後我哋大家一齊合作去做好佢啫嘛，係咪？咁所以而家其實最關鍵嘅關節點咧，就係私家醫院點樣可以接收多啲公立醫院轉介過去嘅病人，而我哋係政府係會 subsidy 係會俾錢噶嘛，咁點樣可以做好呢一個工作呢？就係我哋而家目前最需要解決嘅，否則嘅話，我哋嗰個公立醫院嗰個壓力頻臨爆煲嘅話咧，咁我哋唯有就係要收緊呢個社交距離啦。 OK， 好啊，唔該曬梁希，同你傾到呢度先。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由頭先講到話疫隔離嗰個措施，講到去一個公立醫院轉介病人去私家醫院啦，之前咧都有一啲嘅討論啦。你自己點睇咧？近日嘅疫情，尋日嚟講8000多宗嘅陽性個案，衞生防護中心話單日嘅波幅都未能夠反映疫情走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488宗新冠确诊个案，8252宗系本地感染，再多4患者离世。日前因为发高烧入院嘅一个17个月大确诊男婴，情况由严重转为危殆，需要插喉。另外，油尖旺一间幼稚园陆续有不同班别学生和教职员确诊，全校要停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说，快测阳性情报由全数需要核酸复检改为抽样复检。瑞典一艘载有300人的汽车渡轮发生火警，因为失去动力，渡轮一度在海上漂流几个钟。海事当局说，火警已经扑熄，渡轮将会拖回港口。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渡轮原定由瑞典开去拉脱维亚，在哥德兰沙岛附近海域起火。火警相信由汽车甲板层一架冷藏货车引发。海事当局说，火警中没有人受伤，300人留在船上，无需疏散。当局曾经派出直升机和几艘船前往现场。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突然宣布退出政坛，触发支持者闯入首都巴格达六区的政府建筑物抗争，演变成冲突。法新社报道，15个示威者被击毙，另外有大约350人受伤。军方宣布，当地星期一晚7点起全国实施宵禁，安全部队在首都巡逻。联合国驻伊拉克援助团话，事态发展升级，极其危险，敦促各方克制。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形容，巴格达新一轮的骚乱令人不安，敦促伊拉克民众避免使用暴力。柯比否认有报道指位于六区内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有撤离行动。伊朗总统莱希说，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的谈判要达成协议，需要解决核保障问题，除非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对伊朗未申报地点的调查，否则达成协议亦都无意义。莱希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但拥有和平利用核能力的权利。他说，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美国对伊朗的压迫性制裁必须解除，背弃核协议承诺的国家必须重新履行承诺。莱希强调，伊朗所在地区的安全应该掌握在地区国家手中，美国在地区内的存在不会带来安全，反而会制造问题并危及安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8.52，瑞士法郎0.968，加元1.301，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171，欧元对美元1.00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5点，升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99美元，卖出1,739.79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对出。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运头塘村，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大埔太和路对出。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大涌口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在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马场。另外讲返港岛区啦，黄竹坑道由于有个爆水管，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红医院对出快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同你倾倾金融科技。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好多人想自己做一个小小嘅生意。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亚洲或中国嘅直局，我其实唔好中意呢个讲法啫。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昼5点，香港优势。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2022年8月30日，新增8488宗确诊，再多4宗死亡个案。 西湾河开枪案，两被告企图抢枪及阻差办公等罪成，10月判刑。 本港7月楼价按月跌幅扩大至1.65%，创近2年半新低。 萨德尔退出政坛，引发暴力示威，多人死伤。伊拉克全国宵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衛生防護中心咧喺6月7日起咧就安排所有啲快測陽性情報個案咧都係要做核酸檢測嘅覆檢嘅。咁尋日就公布話考慮到本地嘅檢測能力咧，即係起就唔會再安排咧所有快測陽性情報個案咧再做核酸嘅覆檢，改為咧就係抽樣去核實嘅。咁新安排嘅檢測結果咧就會喺聽日啊，即係31日咧公布嘅數字嗰度去反映噶啦咁。另外咧，早前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都公布咗一啲嘅控疫措施啦，包括就係、譬如8人以上去飲茶啊、宴會等等咧，都係要有24小時內嘅快測陰性結果啦，或者係48小時內核酸嘅陰性證明嘅咁。局長亦都提到話，若果未能夠係避免疫情惡化咧，別無選擇之下咧，或許就要收緊其他社交距離措施嘅。你自己點睇疫情近呢兩日咧都徘徊喺8000多、9000嘅一啲數字啊，陽性數字上面，你自己點睇有冇需要話係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咧？有冇用咧？1872311電話旁邊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 田北辰，点睇近日嘅疫情，又点睇局长呢一番说话，话可能别无选择之下都要收紧一啲社交距离措施？ 收紧措施有多方面嘅想法，我系非常之支持佢喺8人以上嗰啲咧，去报嗰、那个所谓验测结果。呢啲咧其实一早都应该要做，因为越系多人，越系涉及一啲你唔识、你唔熟嘅人，嗰度中招嘅机会就大嘅，咁所以其实大家为咗自己嘅安心，都好希望自己又做，其他人都做。咁所以呢啲咁嘅收紧咧，系属于我认为系一定系正面嘅，亦都唔会影响成个社会嘅运作。你几可去啲8人以上嘅聚会咧？吓、啊，有时老实讲，人哋惊你，你又惊人嘅啫。好啦，但系你其他方面啦，譬如佢搞搞下堂食又再禁啊。嗰類啊，呢、這個呢就係、是、第一，我哋個目標係做咩啦？如果你收緊，咁我睇兩樣嘢。第一，我哋嘅重症個案同埋死亡個案，平均一日計或者一個禮拜計，喺過去呢成段時間睇住佢由幾百到幾千呢，事實上嗰個數字呢冇顯著上升嘅，呢、這個最緊要。咁我同好多專家傾過，佢都話你最緊要都係重症率同埋死亡率，仲唔係率添啊，係個個案添啊。咁如果你守住呢樣嘢嘅話咧，你另外一個收緊措施嘅目標，應該就係話我個醫療系統逼爆，收唔到咁多人啦。咁就搞到最近咪公司型嘅醫院咪大家喺度對立嘅。好啦，咁嘅情況之下，你要諗諗我哋今日嘅問題喺邊？我哋今日有210萬嘅長者係60歲以上。去到8月29日呢，有14%，即係30萬人呢係打齊咗兩針就未打第三針嘅。咁呢30萬人之中呢，喺6月1日之前打咗兩針嘅呢有24萬。咁我個問題就係、是、呢24萬人你有乜理由仲豁免佢？佢已經到咗3個月啦，佢絕對係可以打第三針。而家我哋為咗保护住呢24萬人，明明可以打第三针，佢唔打，佢又出嚟拿住个疫苗通行证，周围去食嘢啊，咁佢无好大嘅风险嘅呢班人，因为佢冇打三针啊嘛。喺咁嘅情况之下，为咗佢哋咧，我哋去收紧。对于其他几百万打咗三针，甚至乎好多打4针嘅人，系咪公平呢？嗱，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咁你话副作用啊，逼唔到人打针啊，啲人惊啊！我而家讲緊係香港60歲以上有24萬人已经打完两针㗎喎，係咪？咁你其中如果真係有事嗰啲，咁你别开佢啦。咁既然你都打得两针，咁第三针啊，点解迟迟仲3個月都未打呢？所以我就认为即刻政府要做呢，就取消呢个豁免6個月嘅。总之你3個月到期你唔打呢，你嗰个疫苗通行证呢就係唔係蓝色㗎啦，係黄色嘅，咁你又唔出得嚟，咁某程度上保护住佢哋添。咁嘅情况之下，其他打晒3针、4针嗰啲咪可以自由活动囉。点解要佢哋陪呢一小撮嘅人，而事实上佢亦都冇乜理由啊打完两针又唔打第三针㗎。 但你觉得係即刻取消啊？你觉得係要有冇一啲准备功夫呢？即係啲中心又处唔处理到咁多呢？如果要即刻取消， 咁你24万嘅，你有一段時間去消化，咁佢要計一計條數。咁你話就算唔係即刻取消，俾多一兩個禮拜寬限期啊？咁我相信亦都唔係個個人即刻一窩蜂去嘅。咁有啲遲啲，你咪暫時忍住唔出去飲食咯，係咪？咁都係為咗佢哋嘅安全啫。咁我亦都唔想逼爆個醫療系統啦。好啦，第二咧就仲有一樣嘢喎。60岁以上的确诊人士全香港啊，一路我累积计落去呢，我所理解只有三分一的人呢是有派口服药的。那我又要问了，60岁以上的人确诊，无论你打针没打针，为什么这么少人配口服药呢？口服药其实是要来救命，保住他们不要有重症，是不是？那你说如果不适宜吃口服药的人，60岁以上、哦、有成三分二，咁我真係唔知個口服藥要嚟做乜啦。我同好多專家都講過，佢哋問過佢哋，佢哋話呢個數字太低。如果你口服藥係派出去多啲呢，你又會安心啲。其實好多呢，如果你打齊三針，咁甚至乎你兩針，但你派口服藥俾佢，佢未必一定需要去醫院。而家嚟嚟去去最驚話個目標要收緊呢啲措施呢，就因為逼爆我哋嘅醫療系統㗎嘛。其他是没什么特别的原因的，你就算去到过万那就怎 样 呢、嗯、所以大家要明白到，凡事你不要头痛医脚，样样东西你都要很清晰你的目标是什么，就不要将它混淆晒，因为、某一些的目标达不到，你就拉埋其他人一起去整体收紧，亦都没有这样的需要。 嗯 ,OK。整體嚟講，除咗話誒呢一啲嘅措施，希望令到即係針對譬如老人家可以令佢快啲打針之外，另一個大家關注就係嚟緊特首都話會盡快安排去內地探訪嘅。你自己有冇話即係期望會可能同內地傾到啲乜嘢進展咧？呢個 我覺得免檢咧唔使諗噶啦，冇可能嘅，亦都唔符合一個從內地嘅防疫嘅政策嘅角度去諗。如果我哋呢方面再嗌咧，自有嘢佢哋反感。但系你话每日嘅配额多翻啲，又或者我哋可以喺香港隔离，就唔喺内地隔离，因为订唔到酒店啊、剩啊咁咧。呢、這个我觉得个机会系有，亦都值得我哋点讲啊？开口要求内地，亦都唔会怪我哋咧，或者唔合理。即系你加个额之余咧。你真係訂唔到酒店啊！啲你喺香港去隔離七日先去三日，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到時發覺隔離七日，跟住去三日冇事，有啲個案流出入社區，到時邊個負責？係咪特區政府負責，定係你呢個所謂河套嘅呢個逆向嘅中心，全部係有內地嘅人喺度去運作呢？咁我當然希望真係唔好話特區政府去孭飛啦，係嘛？因为你呢度要做到滴水不漏噶嘛，我哋香港喺河道搞呢啲嘢，可唔可以滴水不漏到好似内地嗰啲隔离设施咁咧？咁啊唔知啦。 嗯，所以你觉得喺而家呢个疫情之下，有冇信心系倾到内地系可以接受喺香港做一个逆向隔离，先至俾啲香港人翻上去咧？ 睇香港俾几多权俾佢哋去参与嗰个七日嗰个运作啦。 嗯， 我觉得如果我哋系俾佢哋好多机会去参与，令佢哋安心咧。个机会就好大，咁你又避免咗订唔到酒店嗰度，跟住再加名额咧，咁老实讲7+3点都好过以前啦。咁我觉得都帮咗一啲噶啦。你话如果免检咧，即系我都唔好意思开口啊，因为我哋嘅数字都一路路起啊。咁最后咧就系政总最近又爆咗好多嘅局长，即系又确诊啊。咁我都觉得咧，其实我又支持阿卢颂茂咧。他說可能一周要做兩次核酸檢測呢，我覺得是不是應該、去到隔日都要做呢？因為那裡是太多太多人，還有香港整個行政的大腦來的，我們有沒有可能有五個局長同時間這麼長的時間中呢？這個是很不理想的、 即是你意思是政總所有上班的人，還是說 是政總上班的人、 okay. 是啊， 隔日核酸、okay. 你隔日啦，你唔好话日日啦，因为佢而家就话可能要一个礼拜两次嘛。但系我觉得而家好多讲真核酸，大家都惯咗噶啦，系咪？又唔系一啲即系 好辛苦嘅嘢，咁你喺嗰度如果揾到嘅地方去做，又或者點咧安排得妥當嘅話咧，兩日一次唔係一個好難嘅嘢。你任何人翻到嚟，而家三加四啊，你離開咗酒店之後都係兩日一次啦。 OK。好，唔该晒田北辰，同你倾到呢度先。讲到有关于头先讲到话，系咪一啲政府总部翻工嘅公务员啊或者官员等等咧，都系要隔日做核酸咧？头先亦都讲到疫隔离嘅情况，譬如民建联嘅建议就话会系七日喺香港做一个嘅隔离检疫啦，而喺内地再做三日啦。有啲讲法就话嚟紧咧，特首李家超咧都会去到内地嗰度咧，同广东省嘅官员会面啦，都会可能倾到呢一方面啊。有报道提到咁啊，你自己估计成市机会大唔大？疫隔离又可以帮到话香港人翻内地嘅情况帮到几多咧？1872311，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系、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律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的。 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在疫情这两年几之下，学校也都试过停过面授课，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维持一个半日的面授课的。不过呢，都因为一些疫情的关系，可能学生或青少年之间呢一啲接觸啊都少咗啊，見面少咗，或者就算見到都成日戴住口罩，究竟你個樣係點樣咧？你係咪笑緊咧？都可能未必好清楚。但原來呢啲嘅情況都會影響到可能一啲學生或者即係青少年一啲嘅影響啊，一啲社交距離措施之下，咁有機構就做咗調查喺呢一方面嘅，對於一啲嘅中學生嚟講有啲乜嘢嘅影響咧？電話旁邊有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組單位主管朱家賢，早晨。 早晨，小生，早晨。 早晨，朱家賢，你哋呢一個嘅調查我就見叫做社交距離措施下對中學生的影響咁，其實係幾時做嘅？因為疫情都維持咗好一段時間，你哋幾時做呢個調查？同埋問嘅中學生係咩年紀咧？初中定高中咧？ 係啦，我哋個調查咧，其實就喺今年嘅6月1日到30日嘅期間進行嘅。咁我哋嘅訪問對象咧，咁我哋都涵括咗依一個初中啊、高中啦，咁啊夾埋咧都成功訪問咗咧，就1051位嘅中學生嘅。 嗯，有啲乜嘢嘅發現咧喺調查入面？ 系啦，我谂喺入边嘅发现啦，我哋都见到咧，其实个社交距离嘅措施咧，令到中学生佢哋嘅社交动机嘅意欲咧系下降啦。咁另外亦都咧发现咗青少年佢哋弱化咗个人嗰个嘅社交需要嘅，甚至咧有部分嘅青少年咧亦都有出现呢一个社交倒退啦。咁啊，同埋喺长时间维持呢一个嘅社交距离措施底下咧，部分嘅青少年咧都会担心佢哋未来嘅前景嘅，亦都有近半嘅青少年咧，我谂喺见到有问题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系自己去谂办法去解決。咁另外亦都有即係一個嘅發現啦，就係佢哋喺社交距離措施放寬之後啦，都有一個期望嘅，都可以咧係喺個朋輩嘅接觸嗰度咧，係可以有多啲嘅接觸面同埋交流嘅。 嗯，頭先講咗好多好多嘅你哋發現嘅情況啦。不過其中我見到有一點咧，就係話有60%嘅受訪學生咧喺社交距離措施限制之下咧，社交意欲下降，咁就話有40%啊，差唔多40%人。甚至與人聚會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罪惡感啊！呢個可唔可以詳細啲講下，即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嘅？ 我諗咧，我哋去再做翻個分析研究嘅時候咧，都睇到啦，佢哋都會除咗係即係自己去嗰個嘅自身需要嘅考量，即係外出出邊嗰個嘅風險會增加呢一個感染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外在因素咧，佢哋都會考量嘅。例如可能家長都會去擔心喺一個高感染嘅情況底下咧，都會反對即係子女佢哋會外出啦，亦都擔心咧就係可能喺朋輩佢哋染疫，即係會唔想去。 即係擔心有依一個嘅染疫嘅狀況啊，都係減少外出啦，咁啊避免有依一啲嘅風險。咁所以我諗喺好多唔同嘅即係互為因素嘅影響底下咧，我諗係令到青少年佢哋就住一個實體嘅接觸咧，係會有個卻步咁樣嘅狀況嘅。 嗯，但呢啲都係應該短期嘅啫，即係社交距離措施有時都會緊啲，有時鬆啲。都當鬆翻嘅時候，佢哋係咪都其實冇事啦？照同啲朋友，照同啲同學出嚟出街啊，會見面咁。 我諗都會有依一個嘅，即係鬆翻嘅時候，我諗佢哋都會有增加嘅。咁但係我諗佢入邊佢哋其實都會有依一個嘅顧慮啦。始終可能如果佢哋未感染嘅時候，都有一啲嘅即係擔心啊，都會唔會就係好似頭先咁講嘅，將依一啲嘅感染嘅機會啊，亦都會帶到翻去屋企嘅時候，係讓家人或者讓其他身邊嘅人都會有感染咧。 嗯，我見到你哋都有問到話啊，喺社交距離措施期間，好似話失去咗一啲。即係同朋友之間嘅一啲交流，講個交流係講緊可能係擁抱啊，或者少咗見到人哋嘅笑容啊，係咪類似有啲咁嘅發現嚟咯？ 是啊，我哋都有依一啲嘅發言噶。咁由佢哋嘅表達入邊咧，佢哋自己都會去講翻。我諗喺個口罩遮住咗自己個樣嘅底下啦，其實我諗佢哋都睇少咗啊，人哋對佢哋嘅回應，可能係一啲嘅微笑，或者一啲嘅鼓勵，係啦，甚至乎可能我哋講緊都要一啲社交距離嘅時候，一啲嘅擁抱啊，或者可能係握下手、拍下膊頭，依啲可能佢哋都會係盡量去避免，會係有依一啲嘅狀況會出現接觸。咁所以變咗亦都會係對佢哋有一啲嘅影響啊，佢哋都有一啲嘅顧慮咯。 但呢個影響大唔大嘅咧？即係佢哋其實照可以見到面，照講到嘢，不過冇咗呢啲可能好實體掂到嘅情況。咁系咪真系一个咁大嘅影响咧？ 我谂都会嘅。其实有时候都系一啲，即系喺我哋去睇嘅时候啊，一啲嘅鼓励，可能唔系净系用一个言语嘅，可能真系一啲实际嘅行动、实际嘅动作嘅时候，个感受让佢哋会更加多噶。 嗯，我见话有啲直情话忧虑日后除低口罩同人哋见面会惊呢一样嘢，点解咧？ 系啦，我谂咧依一个即系我哋亦都系喺个分析入边去睇翻啦。依、这个情况出现系因为佢哋戴口罩已经成为咗生活每一个即系生活入边其中一个部分啦。长期戴住口罩底下咧，即系逐渐都习惯咗将自己嘅表情啊或者个情绪去隐藏咗啊。咁另外亦都即系我谂喺入边都会系见到佢哋即系啊，如果要除低口罩重新去再做一啲嘅表达嘅时候，佢点样去再去调节翻自己咧？所以变咗依一个都会系由佢哋一啲嘅担忧喺入边咯。 即系戴咗口罩同唔戴口罩，可能个表达方式系有唔同嘅。大家 系啊 ，OK。另外我见有人话，即系你哋个调查，直情有人话惊即系长期嘅社交距离措施之下，直情同人嘅沟通能力整体都会下降。 嗯， 这个是严不严重的呢？或者这个是不是普遍的情况呢？是不是都多人担心这一方面呢？ 其实都会有这个的状况。那我想都有一些例子都可以分享的。我们一些的前线社工啦，他们曾经接触过一些情况。即都有学生啊，他们去参加一些小组活动的时候都看到他们的社交能力是出现了问题的。甚至乎可能有一些呢也都会是怕一些的群体接触啦。或者可能在他们自身也都会去再表达返啊，会不会以为人家不喜欢他们啊，去想表达的时候又不知道怎样去讲些什么好去打开话题。同埋遮住嗰个嘅面容嘅时候，都观察唔到人哋个表情系表达紧啲乜嘢，咁所以变咗喺呢啲嘅状况底下，其实佢哋都即系会有惊同人哋去接触，所以都会有呢个嘅下降嘅状况会出现咯。 嗯，最后简单有啲咩提醒啊，俾啲青少年？ 我谂提醒，我谂如果俾青少年嘅话咧，我谂都喺一啲嘅建议啦，俾翻我哋嘅同学仔啦，即系都希望佢哋可以重视同埋觉察翻自己嗰个嘅社交需要嘅，同埋喺遵守防疫措施底下咧，都可以持续去参与一啲嘅社交场合啦。我谂喺入边都希望可以以巩固翻佢哋朋辈间相互嘅网络啦。咁另外咧，亦都即系如果觉察得到自己真系喺社交上面有啲负面嘅感受嘅时候咧，咁啊都尝试可以咧去寻求社工嘅协助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你，朱家贤同你倾到呢度。朱家贤咧就系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组单位主管，讲到佢哋一个嘅调查，社交距离之后可能对于青少年有啲影响啦。调查讲到，不过可能头先讲到话口罩令到大家沟通嘅即系方式有唔同，都唔系净系青少年嘅。你自己有冇都留意到咧？1872311。另外有汤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汤先生，你好，你好。 我咧就系确诊今日第四日，过咗四日，咁我系今日第五日，我而家住喺竹篙湾啊，咁我就相当精神下噶啦，已经吓。咁、我想讲嗰只辉瑞嗰只快速不效药咧 ，Paxlovid 啦， 口服药 啊， 田北俊 田北俊 早幾分鐘講一件事。咁我講少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我第一日咧就打政府醫生咧，就係即係嗰啲電話啦。我喺香港東區住嘅，打咗大概半個鐘頭以上到啦。咁就都係打唔通啦，咁可能好繁忙啦。咁我就原來後來自己都知道咧，就係、原來有啲私家醫生嘅。咁整個西灣河同埋呢個太古城啊嗰區咧，大概兩至三個醫生啦，唔係好記得嚇。咁我就原來揾到一個醫生啦。咁揾到醫生兩個鐘頭後咧，我就去到個醫生嗰、那個即係其實我係用電話診症嘅，跟住就攞到個藥嚇。咁再細節唔講啦。咁但係就係呢、個。即系我感觉嗰个攞呢隻药嗰个樽颈系或者嗰个困难性咧系阻碍咗，即系有啲人唔去攞呢隻药。 即系打好耐电话、那个问题系嘛？即系以你嘅经验嚟讲， 政府嗰度就系啦吓。咁、另外我意思系话私家医生咧唔系太多咯。 O、okay. K，、 即系可能百分之即系你睇个表就知噶啦、因为未必。每一个私家医生肯接受我哋呢啲病人啦，咁其实我都讲过啦，我系电话 诊症， 嗰个医生系应诊啦，即系唔系入去个诊所啦，咁样嘅做法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汤生，多谢你分享你嘅经验或者睇法啊。佢就话可能嗰啲私家医生可以或者攞口服药嘅渠道方面咧，都系一个樽颈嚟嘅，佢形容为。你点睇？点睇咧？会唔会有一啲确诊人士对于获取口服药方面有一啲嘅睇法咧？1872311。 开学在即，教育局通知学校要求学生开学前两日，即是今明两日，都要进行快速测试。当局形容学界对加强快测反应正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教育局要求师生在开学前连续两日进行快速测试是谨慎的做法，相信可以避免阳性个案进入校园而引起传播。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就话：，虽然通知家长嘅时间仓促，但系相信提早快测有助减低学校爆发嘅风险。成报报道， 但公布嘅报道就提到，全港学校将会喺呢个星期四开学。有消息人士透露，教育局将要求学生接种三针疫苗，先至可以唔佩戴口罩参与课外活动。如果中学需要申请全日面授课堂，就需要九成学生打齐三针。有小學校長表示，呢啲措施可以接受。中學全日面授方面，有中學校長就認為，因為學生接種兩針都係剛剛超過九成，如果要三針，需要一段時間先至能夠達到要求。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尋日新增8488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咁傳染力極強嘅新變異病毒株 BA.4 或者 BA.5 已經係成為新冠病毒嘅主流，佔新增確診個案52.8%。之前染疫嘅市民更加有可能二次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話，近日二次確診人數有上升趨勢。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相信，香港嘅 BA.5 個案佔比係會持續增加到去九成。每日新增確診個案或者會上升至到20,000宗，咁整個九月份仍然處於上升軌道，但係一刀切收緊防疫措施代價太大，建議加強老弱婦孺等高危群組嘅接種率。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目前本港嘅檢疫酒店多達68間，並且提供超過26,000個房間。3+4措施檢疫期縮短。而入境人數升幅未及預期，令到檢疫酒店需求大減，估計入住率只有60%。據最新公布的酒店名單，3+4自從8月中實施到9月底，最少有4間酒店提早跳船，有酒店開始接受街客預訂，亦都有轉為社區隔離設施。業界估計退出者將會陸續有來。醫務衛生局就話，提前解約的4間酒店一共涉及1,500個房間，目前仍然有25,000間房供應仍然充足。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計劃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部分用地興建公屋，但是環境諮詢委員會就住項目的環評報告討論未達成共識，需要延遲決定。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高球場起公屋的計劃具有合理基礎，無意改變，會全心全意推進項目。他又認為社會不應該放大爭議，應該是實事求是，有信心能夠爭取到公屋單位如期落成。東方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 差饷物业估价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按月跌大约 1.65%， 连跌两个月，是2020年2月以来低位，亦都比2021年9月楼价历史高位累积回落 5.53%。回顾今年头七个月累跌 4.5%， 已经蒸发去年全年大约 3.7% 的升幅。有分析表示，除非通关，本港楼价才有望回稳，否则将会继续沉底。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疫情快速升温，新学年即将开始，学校的防疫工作正为市民关注焦点。教育局已经发出一系列指引，俾学校、家长、学生有所遵从。咁跟住落嚟就需要密切观察、关注疫情嘅变化，以及时调整抗疫措施。社评话，校园抗疫系全港抗疫嘅一部分，只有人人为抗疫出一分力，学生嘅福祉先至有保障。大公报社评。 成報的社論說，繼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之後，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亦都公開向私家醫院發炮，批評轉介工作已龜速進行，希望私家醫院能夠積極一些。社論指，夾在期間的病人是最大的受害人，要解決問題，公營和私營醫院必須採取更積極行動，並且應該考慮設立一站式安排，加快轉介個案。成報社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港府昨日表示，粉嶺高爾夫球場建屋項目有合理基礎，發展心意並沒有改變，是環諮會在月中拍板暫緩決定是否通過環評報告以來最明確的表態。觀乎各界近期眾聲紛陳，當局更加是要在每個改劃的程序見招拆招，才有望防範發展大計拖延下去，做到提速、提效、提量。經濟日報社評。 信報的社評說，一個社會如果要繁榮昌盛，必不可少的就是培育和招攬人才，而且要讓才俊之士落地生根。香港並非沒有引人入勝之處，稅率低就是一個大賣點，但是生活成本過高就將這項優勢抵消殆盡。社評說，搶人才亦都要留人才，政府應該做的是增添誘因和消除離心，唯有改善就業和生活環境，才有望在求才若渴的競賽中突圍。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丁九桥。重复多次咧，就系、是、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咁至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梅树坑对出。沿线路上翻吐露港公路。路咧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大埔太和路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梅树坑。沿线路上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那段啦，仲系车多少少。大埔公路嘅大窝段去太和方向，近住帝恩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三道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 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我属于接种两针新冠疫苗的康复者，还需不需要再接种疫苗呢？ 已经打了两针的康复者，如果是50岁或者以上，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政府就建议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之后的90日打第三针。 18至49岁的康复者就可以选择在康复之后，又或者第二针疫苗之后的180日打第三针。 已经打了三针而疫苗接种和确诊相隔超过14日的康复者，政府就未有建议再接种疫苗。 记得按照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2022年8月30日，新增8488宗确诊，再多4宗死亡个案。 西湾河开枪案，两被告企图抢枪及阻差办公等罪成，10月判刑。 本港7月楼价按月跌幅扩大至 1.65%， 创近两年半新低。 萨德尔退出政坛，引发暴力示威，多人死伤，伊拉克全国宵禁。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教育局呢，就是请学校呢鼓励啲学生同埋教职员呢提早喺今日听日呢要做快测啦，即係开学前两日，希望可以加强防御。就提到话学界呢对呢一个措施都系反应正面嘅。另外呢快测方面呢就话寻日公布啊，即係起都唔会再安排呢啲所有嘅快测阳性嘅情报个案呢都要再做核酸检测嘅复检，就会用一个抽样方式去核实㗎啦。咁见到有专家都话估计取消呢个核酸复检之后呢，当局可以一并咁样去公布近期一啲囤积咗未复检嘅快测阳性个案啦。咁估计呢未来几日嘅个案数字呢或许呢就会升㗎。咁但係就话唔系反映嗰个疫情嘅趋势，所以啲市民呢都唔需要特别系恐慌嘅咁样。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黄女士，早晨。 係，你好啊。 你好黄女士，请讲。 係。就咁嘅，我就想講一講關於我就啱啱係康復嘅，患咗嗰啲新冠，就係個零禮拜到啦。咁我上個禮拜五咧就出得街噶啦，咁樣啦嚇。咁 情況如何？ 即係話係啦，即係話個零禮拜之前嘅情況咧，我可以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樣咯嚇。咁我發現咗兩條線之後咧，咁我就上報啦。咁跟住報咗之後。我就亦都係經過透過呢個 HAGO 嗰個 app 咧，咁我就係book 呢個視像診症咁樣啦。咁當日下晝咧已經係有位噶啦，反而如果你係要去我啲指定診所咧，就明天先至有。咁我都好快，咁當日下晝，咁之前即係佢哋安排得好好嘅，之前同你校好曬啲咪啊，即係同你 check 過曬，跟住醫生會打俾你咁樣啦。咁就問，因為大家都係嗰啲症狀啊，咁我咧就60歲以上啦，但係咧就冇即係話冇長期病患咁樣啦。咁變咗咧就即係我又覺得即係大家都係嗰啲症狀啦，咁所以醫生其實好容易睇嘅啫。咁佢就都開嗰隻新冠嘅藥俾我食咁樣啦。咁就連埋啲舒緩嘅藥啊、咳藥水啊、剩啊咁樣。咁因為我係當日下晝睇嘅，咁嗰啲藥咧就再第二日就送到啦，咁樣咯。咁就跟住之前仲有個藥劑師咧係打俾你嘅，咁教你點樣食嗰隻藥。咁因為我當時我仲未收到嗰啲藥啊，佢11:00打電話，其實我12:00中午先收到嗰啲藥。咁佢仲話你會明白噶，你唔明咧上面有個電話嘅就可以打俾我哋。咁我真係收到之後咧，我就再打俾佢一次，再問真佢係咪敢食敢食。咁真係即刻有人聽，真係藥劑師嚟嗰個。咁佢就話幫我聽點食點食。咁因為我收到嘅時候係12:00，咁變咗12:00頭食一次啊嘛，變咗佢嗌我即刻食。咁跟住夜晚黑12:00先至再食第二次啦。咁佢話，咁佢如果你即係早瞓覺嘅話咧，其實你早兩個鐘食都得嘅，即係你當天你10:00食都得。咁我覺得 早少少可以。 系啦，我覺得如果冇人咁樣指示你咧，你會你咪照翻12:00食咯，係咪？ 咁即係咁我覺得方便好多囉，同埋你發現到兩條線嘅時候你真係好驚嘅，因為你唔知道自己個反應會點㗎。當然有啲人就冇事呀，剩下我就冇發燒嘅，不過就係即係喉嚨沙呀，就少少頭痛咁樣 咯。OK， 好啊，係啦，唔該曬黃女士，多謝你分享你感染之後啦，同埋係即係睇呢啲視像診症啊、攞藥嗰個嘅情況。仲有高女士打上嚟嘅，早晨，早晨，高女士。 咁啊，咁我就想講講咧，即係大家而家 focus 都睇下啲學生嘅即係翻嚟香港啊，各樣啦，再生嘅人。咁因為我咧，雖然我媽媽就幾個月之前過咗身嘅，咁佢之前咧，以前啦，好多年前就喺大陸買咗個嗰啲即係墓地嘅位嘅土葬嘅，咁但係因為 COVID 咧，佢就運唔到上去啊，咁而家 hold 咗喺殯儀館嗰度幾個月。咁據我所知咧，就第五波開始咧，係完全呢啲棺木係運唔到上去噶。咁舊年咧之前咧都話可以，即係運個棺木上去，後人唔使跟上去，咁就殯儀公司幫手咁樣運嗰個遺體上去，即係入土葬咁樣啦。咁我即係 so far 好似都唔覺得有啲官員啊，或者啲議員啊，即係喺關心呢一方面嗰、那個嘅事宜啊。咁我想問，可唔可以幫我問問，或者食環署啦，睇下佢哋會唔會放寬下，俾嗰啲先人可以即係早啲過去就攞葬啊，入土為安咯。即係佢哋最後嗰程，我都希望佢哋可以即係早啲可以安樂啊咁樣咯。 我想問你媽媽係都係新冠過身定啊？ 唔係，如果新冠過身係過唔到關嘅，我知道新冠過身喺香港係一定要火化，佢係老人病嘅。 OK， 咁而家放咗喺 而家喺殯儀館， 有冇可以放幾耐㗎？ 可以交租嘅，因為排東華義莊都排唔到啊，因為東華義莊據我所知都積咗好多 case 喺度㗎啦，係 pending 去運上去，即係可能有啲人運翻自己鄉下啦。咁譬如我媽媽就喺深圳打潭灣有個位，就我爸爸已經喺嗰度。咁當然我都希望佢可以運埋上去啦。呢啲係老人家生前嘅意願啊嘛。 明白 咁樣咯。 明白，高女士講個嘅情況，即係佢媽媽就唔係新冠過身嘅，咁但係就想翻去個內地嗰度遺體運翻去，但係而家就似乎唔係可以即係順利就咁可以將個遺體運過去啦。個情況係點樣可以處理咧？咁睇下相關部門咧會唔會都有人留意到呢個情況啦。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是。一啲抗生素嘅情況，抗生素本身就係用嚟治療一啲嘅細菌感染嘅主要藥物啦。不過過往都聽過啊，會唔會有啲耐藥性嘅情況出現咧？就係可能涉及到啲濫用抗生素嘅情況，而導致加劇咗一啲嘅菌啊嗰、那個耐藥性嘅情況咁。嗱，見到有即係港大一個嘅分析醫管局病人臨床數據，就發現咧就叫做產炭青梅稀梅腸道桿菌咧，就喺一啲高風險病人嘅感染比例咧，就近年係升咗咁。嗱，詳情咧請嚟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港大醫學院護理學院及公共衛生學院助理教授徐思玲，早晨。 早晨，你好。 另外仲有另一位嘉賓嘅就有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及生物統計學助理教授吳鵬，早晨。 早晨。 先同阿徐思玲講下先啦，我想先問一下。而家喺香港嚟講，出現一啲抗菌素抗藥性嗰個情況有幾嚴重，或者一啲菌出現抗藥性，不如再基本啲講啦。最主要嘅原因係點樣導致啲菌出現抗藥性咧？ 其實解答咗你第二個問題先啦。其實當咧我哋有抗生素啊，呢一啲細菌啊，或者其實病毒都會嘅，佢哋咧其實就為咗求存啦，其實佢哋就會有一啲對呢一啲抗生素就會有反應，咁佢嘅反應就會令到佢可以可能分解到啲抗生素，咁就令到啲抗生素咧其實就對嗰隻菌就冇效啦，咁呢啲就叫做我哋叫做抗藥性。咁喺香港嘅情況而家係點樣樣咧？其實我哋而家做嘅就係運用大數據啦，就係想睇下香港嘅情況而家係即係嗰個比例有幾多啊，有幾多超級病菌啊咁樣樣。咁喺我哋 超級病菌就係啲抗藥性好強嘅嗰啲叫超級病菌， 即係超級細菌啦，即係佢唔係淨係對一隻抗生素會有抗體嘅，即係佢可能對幾隻抗生素都有，咁即係食咩嘅抗生素都對佢冇效啦，咁樣我哋就叫佢做超級細菌咯。 嗯嗯，喺香港暫時即係你哋觀察到啊，你哋研究到呢啲超級細菌嘅情況係多唔多或者嚴唔嚴重咧？ 我哋就就住其实抗藥性的細菌呢就有很多種的，咁我哋就住其中一隻就係頭先你講嘅產炭青霉烯活腸道桿菌呢，我哋就做咗少少嘅研究啦，就用大數據去做醫管局嘅大數據去做研究，咁我哋見到係有上升嘅趨勢嘅，咁但係始終我哋而家睇嘅就只係得喺臨床啊，或者喺喺醫管局服務入面包含到嘅數據啦，其實除咗病人啊，或者出入醫院的人之外，我們其實在環境裡面啊，或者食物裡面其實都會有有機會有這些的抗有會有耐藥性細菌的，咁但係我哋而家就未有足夠嘅數據可以睇得到啦，所以點解我哋就係想推行用大數據可以幫我哋更加了解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咯？ 頭先提到呢個產炭青霉烯霉腸道桿菌，就係簡稱 CPE 啦。點解你哋會揀呢只嚟睇？亦都睇到佢哋嗰個趨勢係即係多成點咧？喺啲高風險病人嗰個感染比例嚟講。 其實點解特登揀 CPE 呢，其實就係因為喺醫管局近年啦，都開始對呢一隻特別嘅呢一隻超級細菌咧，就做得多少少我哋叫 surveillance 嘅。咁即係佢可能會喺一啲高風險嘅病人入面，即係例如好似去過外國嘅醫院，即係喺外地入過醫院啦，尤其係嗰啲有高風險會有 CPE 嘅地方啦。咁又或者佢本身可能之前已經驗過佢本身係其中一個 CPE 嘅帶菌者啦，咁樣。咁佢就會喺呢一啲嘅病人或者入院嘅人次入面咧，佢哋就會做少少呢一個基因檢測嘅。咁所以我哋咧喺呢一隻，尤其係呢一隻細菌咧，我哋嘅數據就比較完善少少。咁所以我哋就揀咗呢一隻細菌去開始。看看它现在在香港的流行情况是怎样。 OK， 那就是不是说带有这些菌，而这些菌又叫做超级细菌或者超级恶菌这样。那是就是怎样，没办法医的，或者他们这个病人的病况会去到怎样严重法呢？ 其实有这一只细菌呢，就即它可以是一个大菌者，它可以是没有病征的。它可能没有病征，但是为什么我们都想知道，即它未必会觉得不舒服这样，但我们都会想知道它的大菌情况，就是因为到这一类型的人士啦，它入了医院，它可能本身身体没什么事，但是因为它有机会会接触到一些呢抵抗力比较差的病人，或者健康情况比较差的病人，那我们就怕它们这一类型嘅，即系唔同类型嘅接触，即系可能系同一个空间，又或者喺一啲接触面度会传播到俾一啲身体冇咁好嘅病人。咁当啲身体冇咁好嘅病人，佢哋接触到 CPE， 佢哋变咗大菌啦。咁嘅时候咧，佢哋就好容易咧，就系会因为 CPE 而导致到佢有感染。而當佢有呢一 CPE 嘅感染嘅時候咧，咁就真係冇乜呢個抗生素可以醫到佢，咁所以先至會特別緊張，要知道佢哋嘅大菌情況咯。 另外都想同阿吳鵬傾下，就係、是譬如你啊應該係主要想可以同大家講下點樣用大數據去分析呢一啲即係超級細菌啊，或者佢哋個抗藥性問題啦。咁你建議政府有啲咩做法可以去做咧？ 係。因為咧，我哋依家咧，除咗我哋自己去收集啲研究數據啦，但係我哋其實醫院咧，診所咧有啲現有嘅病人嘅數據，我哋如果可以利用呢啲數據，就好似卓博士啱啱講嗰個研究，咁如果我哋可以用到現有嘅數據去睇埋，係大部分人群啦，香港嘅市民啦，用緊醫管局嘅服務，咁佢咧病人嘅資料咧係嗰個電子系統入邊，咁用翻佢治療嘅情況同埋佢化驗嘅結果，如果病人嘅病況呢啲所有嘅資料咧，會幫助到我哋了解香港嘅市民佢喺醫院某啲細菌。即所有啲可以現出嚟嘅細菌病菌嘅抗藥性嘅情況啦，呢個係一個設想嚟嘅。我哋依家都想做呢啲研究。 即其實有呢啲數據，不過就冇好有系統性咁樣話啊，有幾多個病人係即係有感染咗呢一啲超級細菌啦，冇做一統計上面嘅數字，係咪咁樣？ 是啊，因为临床医生呢主要是想医病人啦。咁我哋流行病呢就想睇嗰个疾病嘅发展嘅状况，而得到一啲 研究結果話俾大家知，哦，邊啲病人係高風險啦，邊啲因素係高風險因素啦，同埋咩措施或者方法會有效啲控制或者治療一啲感染啦。咁呢個係我哋可以做到嘅。 有冇向政府或者醫管局反映過你哋呢一個諗法咧？ 我哋有噶，其實我哋一路同醫管局已經合作緊，所以我哋有機會去睇到病人嘅數據。咁我哋依家做緊，因為嗰個問題咧係非常之複雜啦。啱啱講嗰個 CPE 只係其中一種，而嗰個 CPE 咧就係包埋好多種菌嘅。咁我哋有一隻咁樣睇啦，咁一種病一種病咁樣睇，所以需要好長嘅時間嘅，其實。 几时会有一啲初步嘅数据，或者即系会你哋会谂住睇几多只呢啲嘅超级细恶菌啊？喺而家你哋嘅收到嘅数据入边， 我哋依家收紧啊，同埋我啲 target， 我啲目标咧就系从嗰啲最重要会临床治疗会好有影响嗰啲我哋话超级细菌开始啦。咁如果抗药性冇咁犀利，冇咁劲，冇咁影响病人嘅治疗嗰啲咧，我哋可以摆后啲研究。但系其中有一个问题就系，其实个細菌咧唔同種嘅，佢哋可能會有啲細菌之間嘅相互作用。咁我哋又唔可以排只係睇一種， okay. 我哋好多種一齊睇。呢、這個就係細菌耐性嘅複雜嘅地方啦。 Okay.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徐思玲，因為其實抗即係細菌出現抗藥性，其實本身都係一個自然現象啦，只不過會唔會濫用而令到嗰個情況會加劇啫嘛。咁而家有一啲細菌，既然出現咗係超級細菌啦，咁就算你哋揾到，咁其實下一步係點咧？點樣可以解決有呢個抗藥性細菌嘅問題咧？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的，其實我們找到有這些問題，其實就是想帶出除了公眾，其實在不同的持份者，其實我們都需要真的坐下去了解，還有去設定一些方案呢，怎樣去應對這個問題的。你剛才說話濫用就當然會加快這個問題了，但是其實最重要就是公眾和醫護他們都需要有一個了解和教育，就是這些抗生素呢可以醫到這些耐性，即是這些細菌的抗生素呢，其實就有限，即是有用量是有限的、 okay. 即是它有用的次數是有限，所以我們要就住用，這樣就等我們有更多的時間等新一代的抗生素可以出到來，可以再繼續對抗到這些病菌、 OK， 好，謝謝兩位跟我們講到今次你們這個有關於抗藥性一些的細菌研究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南韩新增115,600+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个案超过23,140,000。巴基斯坦气候部长话，全国1/3土地已经被历史性洪水完全淹没。他形容到处都是一片汪洋，是难以想象的危机。官方說，自6月封季以來，至少有1136人死亡，過去24小時就有75人死亡，3300萬人受災。今個夏季雨量是10年來最大，政府歸咎於氣候變化。外長就說，1/3遇難者是兒童，當局正評估破壞的程度。北部的斯瓦特縣受暴雨侵襲，多條村落因為公路和橋梁被毀和外界隔絕，山區幾千個居民要撤走，就算出動直升機，當局亦都難以接觸部分被困居民。外界將今年風季和2010年相提並論，當年的洪水造成2,000+人死亡。巴基斯坦政府已經呼籲國際援助，有官員初步估計需要超過100億美元重建。美國太空總署說，新一代登月火箭可能在星期五發射，執行無人繞月飛行測試任務。太空發射系統火箭搭載獵戶座飛船， 原定本港時間星期一晚八點半左右，從佛羅里達州金乃迪太空中心發射升空，但因為引擎故障，在發射前大約40分鐘叫停。任務經理薩拉芬說，仍然處於發射前的倒數計時狀態，保留在星期五發射的選項。今次任務是美國重返月球計劃的第一步，太空總署會分別進行無人繞月飛行測試和載人繞月飛行測試之後，最早在2025年將太空人再次送上月球。俄羅斯軍方說，挫敗烏克蘭軍隊在南部克爾松州和尼古拉耶夫州的攻勢，對烏軍造成重大損失。國防部說，烏軍按照總統澤連斯基的直接命令，星期一在尼古拉耶夫州和克爾松州三個方向發動進攻，俄軍積極防禦，烏軍部隊損失慘重。國防部說，烏軍損失560多人，另外有26架坦克和32架裝甲車被摧毀，兩架蘇25攻擊機被擊落。烏克蘭軍方南方司令部早前說，烏軍在各個方向包括克爾松地區展開反攻，但沒有透露細節。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43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5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83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5.6跌个一。比亚迪股份265.6升个四，腾讯控股321.2跌个八，友邦保险76.85跌七毫，恒生中国企业69.9跌毫六，阿里巴巴94.65跌五毫，中国海洋石油10.92升六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8.47，瑞士法郎0.967，加元1.301，人民币6.908，英镑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1.001，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5点，升266点。港金报16,28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57美元，卖出1,73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丁九桥。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丁九桥。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的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跟住凤园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救恩书院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就去到马窝。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两蚊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揀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度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2022年8月30日，新增8488宗确诊，再多4宗死亡个案。 西湾河开枪案，两被告企图抢枪及阻差办公等罪成，10月判刑。 本港7月楼价按月跌幅扩大至1.65%，创近两年半新低。 萨德尔退出政坛，引发暴力示威，多人死伤。伊拉克全国宵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天气酷热嘅情况都维持咗一段时间，大家都关心到户外工作嘅人士啊，佢哋嗰个嘅工作情况。检测机构亦都系关心到一啲清洁工人喺酷热天气之下喺垃圾站入边嘅工作情况。垃圾站入边系咪都算系即系户内，而喺酷热天气之下，其实佢哋嘅影响又有几大咧？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乐施会港澳台项目总监黄世雄，早晨。 早晨， 早晨，黄世雄，你哋特别关心到喺垃圾站入边嘅清洁工喺酷热天气之下嗰个工作情况嘅。你哋睇咗有几多个垃圾站啦，或者有啲咩发现啊？ 我哋咧其實喺過去兩個月咧就訪問咗全港即係唔同垃圾站咧嘅清潔工友啦，總共200個喺食環下低嘅垃圾站工作嘅清潔工友啦。咁佢哋其實咧都係户外工作者，因為佢哋其實同時要掃街，跟住就要再翻去垃圾站咧去工作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户內户外其實佢哋都即係都係兼顧啦，都要深受影響啦。咁喺個即係調查裏邊，其實我哋睇下佢哋喺垃圾站工作裏面呢，其實那個工作情況是怎樣，有什麼地方其實是即我們可以即特別留意和需要改善。 嗯，有些什麼是留意或需要改善呢？他們的工作環境，尤其是垃圾站裏面那個情況是怎樣 呢？其實我們下去訪問的時候呢，就啲工友咧，其實有幾樣嘢其實好關注啦。咁第一咧就係、是、垃圾站咧，其實裏邊嗰個氣温個温度咧，其實就係比户外更加高嘅。咁我哋其實嗰兩個月落去度咧，平均嗰個温度都高達32.2度啦。咁其實係比即係講緊係室外啦，當時其實應該七月都應該香港係即係最高温度嘅時候，七月平均温度就係30度左右啦，咁係比嗰個平均温度更加高嘅。咁而咧，其實我哋有分新嘅即係改善咗嘅垃圾站啦，同埋係未改善嘅垃圾站嘅。咁其實咧個温度咧都係即係都係高過平均嗰個即係温度咯。咁第二咧，其實咁佢哋其實喺個站裏邊工作咧，有冇得休息咧？咁我哋見到其實係有60.5%嘅工友咧，講俾我哋聽，其實佢哋係唔容許即係冇休息時間嘅。咁另外咧，其實喺站裏邊咧，都有超過60%工友咧，都有講翻，其實佢哋有身體不適，即係尤其是覺得可能唔舒服啦。主要原因咧，其實就係佢喺站裏邊嗰個環境好悶熱、好潮濕啊。另外，其實即係蛇蟲鼠蟻啊，同埋嗰個通風除臭嘅問題咧，其實都非常嚴重咯。 嗯。 咁而咧，其實因為咁嘅情況咧，所以有超過1/半嘅工友咧，其實佢哋不能夠即係唔會選擇喺垃圾站裏邊咧去休息或者食飯嘅。咁佢哋就會選擇喺街外啦。咁但係街外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就好擔心咧，會俾人投訴，以為佢哋偷懶，所以其實佢哋都非常之大壓力咯。 嗯，我想逐日問先，頭先你話喺站入邊即係正常應該叫做室內啦，仲熱過外面嘅意思係咪可能涉及到一啲通風定係雜物太多嘅問題咧？另外頭先你亦都提到話有啲翻新咗嘅垃圾站嘅，其實有啲咩唔同咧？設備上面會唔會好啲咧？環境上面有冇好啲咧？ 剛才提到第一個即係關注就係個站內嗰個温度啦。其實站內嘅温度咧，你入去咧，其實就咁樣自己感受咧，其實都已經係熱過出邊噶啦。咁其實講緊咧係熱2至3度咁樣啦。咁個原因咧，其實主要就係站裏邊其實好潮濕啊。 因為通常一個人的體温呢，除了是真的天文台報的那個溫度之外呢，還要看濕度。如果越濕呢，其實呢你交錯起來呢，其實你感受到那個熱呢其實是更加熱的。所以其實在個室內呢，尤其是垃圾站裏面呢，其實都 幾密封的一個地點啦。而通風呢其實都是不足夠。所以其實呢在站內其實那個溫度呢，你會感受到是比外面更高，加上清潔工友呢其實他是會穿除了是自己的底衫之外，還要穿工衣啦，他亦都要戴手套啦，其實都幾乎是包曬全身，咁因為佢同時要出去出外工作，咁亦都要防曬，咁所以其實呢佢哋感受到個情況係比我哋更加差囉。咁頭先提到話新舊嘅即係分別啦，咁食環署其實而家係做緊一個改善工程，咁其實就即係少少知道，就係全港呢其實都有接近800幾個呢唔同類型嘅垃圾站，我哋比較常見比較大站呢就有164個，咁但係呢喺過去兩年啦，即係嗰個改善工程裏面呢，其實只係改善咗不足兩成，即係 17.6%， 即係絕大部分呢其實仍然係未改善嘅。 兩成係大站嘅兩成定係 大站？大站嚇、okay. 大站。咁呢改善咗，即係如果你改善嘅內容包括咩呢，主要其實你會喺外觀見到係更加美觀啦，同埋其實佢提到就話會改善室，即係嗰個站裏面咧嘅通風系統啦，令到啲臭氣就唔會即係崩出去社區外面啦，同埋即係都會翻新嗰個牆啊、地下啊、啲即係外牆啊咁樣。但係我哋見到其實嗰個改善咧，對於工友即係喺裏面做嘢嘅人嚟講咧，其實似乎就缺乏咗幫佢哋，令到佢哋嗰個工作環境係改善咯，即係依個角度咯。咁所以其實你頭先提到就係站裏面會更加熱啦，而裏面咧其實我哋見到實際嘅情況，我哋都有訪問啲街坊啦，即係啲工友啦。咁其中一個工友咧，其實都有講，佢每日咧其實喺個站裏面做十幾個鐘。咁雖然咧個站裏面咧有四把嗰啲牛角線啊。即係比較大把啦，咁但係啲牛角線向上吹啊，咁所以其實佢完全感受唔到咧有風吹到嚟，咁其實都係非常之悶熱啦，尤其是喺七八月係一個好熱嘅時間，即係35度啊、45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嘅休息咧都好難喺個垃圾站度，因為佢哋嘅休息嗰個 corner 咧隔離就已經係一袋袋好似山咁高嘅垃圾。咁佢哋其實都好難喺裏面咧可以食飯啊！ 咁呢度會唔會涉及到設計嘅問題？即係個站就設計咗一個休息位，咁但係其實就根本啲工友係休息唔到嘅。 其實咧你講得啱，因為其實嗰個休息位咧，佢唔係一個獨立嘅休息位咯。佢係即係同垃圾咧，其實係並排嘅，即係一個小小嘅空間。其實嚴格嚟講，嗰個都唔應該當係一個休息位。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有一系列嘅建議啦。我哋建議政府咧，其實首先就係需要喺垃圾站翻新呢個工程裏面咧，需要有一個好獨立與其實啲垃圾分隔嘅一個休息空間。真係俾工友可以咧，即係安心咁喺裏面休息。而休息空間裏面咧，其實都應該有足夠嘅空調系統啦，亦都有一啲幫助工友可以即係食用啊、飲水機啊等等。因為喺我哋調查裏面咧，其實仍然有四成工友話佢哋喺站裏面其實係冇水飲嘅。咁呢個其實喺食環署即係勞工署啲指引裏面咧係要求要有，但係我哋發現係仍然冇啦。咁同埋其實咧，工友係即係有男有女噶，咁所以其實喺個站裏面都應該有洗手間同埋更衣室啦。佢哋每日咧嗰啲衫係相當即係污糟啦，好辛苦啦。咁佢翻完工咧，其實佢哋都好想，都需要咧，其實係換衫同埋洗咗佢嗰件工衣啊。而佢嗰件工衣咧，其實係得一件噶咋。咁所以佢每日其實都要洗，然後第二日又著翻。咁所以係需要呢啲好基本嘅措施，令佢哋其實即係比較有尊嚴嘅工作空間啦。另外，其實嗰個站咧，其實而家翻新咗唔夠兩成咧，我哋覺得個進度好慢，應該係即係好加快速度係翻新所有嘅呢啲咁嘅垃圾站咯。另外頭先提到咧，就係有一啲站咧，其實好細嘅，例如鄉郊啊，或者你見到都係啲細站，佢根本都唔夠位咧，其實有一個獨立嘅休息室。 所以我哋另外建議咧，其實可以諗一諗，好似九巴即係車站咁樣咧，佢都為車長建立一啲獨立嘅休息室，咁可以用一啲地區嘅閒置用地咧，幫呢啲清潔工友去做一啲咧社區嘅小休息站。咁令佢哋其實喺當中咧都有休息，即係放心休息，唔會俾人投訴嘅一個即係空間咯。同埋其實我哋都有建議，其實政府應該考慮有一個高温津貼。咁其實喺內地咧，譬如廣東省啊等等咧，其實都有實行嘅。即係如果工友佢係喺户外工作，而個户外係35度以上咧，其實就需要咧向工友發放高温津貼。而個高温津貼就即係都係恆常，佢哋係會措係一個恆常措施嚟嘅。咁 呢個有乜關係咧？即係佢哋身體好熱同發一個津貼個直接關係係啲咩咧？ 其實高温津貼呢，即因為其實工友要即令到他們自己可以降溫呢，其實都有一些額外的開支的、 嗯、 即例如他可能需要買多些水啦，或者是即當他因為都很多工友其實在我們那個報告裡面見到呢，他們是表達身體不適不舒服，那、都可能需要呢看醫生啦，或者其他的等等開支、 嗯、 那這些其實某程度上是補償他們呢辛苦工作的一個即是一個照顧咯，咁所以其實喺呢啲地方裏面都會有嘅。咁另外其實我哋都建議政府咧喺嚟緊即係應該建立一個咧酷熱天氣嘅即係指數啦，令到即係太熱嘅天氣嘅時候係應該停工啦，有個標準。咁其實喺美國啦，就算喺內地廣東省啦，其實都有一個停工標準嘅。即係例如廣東省，佢講緊係37度至39度就唔可以喺户外工作啦， okay, 超過6個鐘頭啦，39度以上其實係要停工嘅。咁、所以其實政府而家其實都冇即係都係講休息咯，佢唔係講停工咯，所以我哋覺得佢要積極研究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世雄，同你傾到呢度先。講到佢哋嘅一個調查，有關於一啲清潔工人喺垃圾站入邊工作嘅狀況啦。頭先講到熱嘅情況，其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咧都話係正研究啊，早前講話正研究喺預防工作時中暑嘅的風險評估指引入邊加入天文台嘅暑熱指數作為一個客觀嘅參考標準嘅。食環署方面，他們的回覆其中有提到，他們目前管理164個永久離街垃圾站，即是永久垃圾站，站裡面一般都有更衣和飲水的、即設施的。另外食環署都是管理800多個鄉村式或者是臨時救築垃圾收集站，這些面積比較小的垃圾收集站一般都是在郊外地區主要被一些鄉郊居民是扔垃圾的，扔一些家居垃圾的，大多並非食環署的點名站以及沒有派駐服務員當值。礙於地理環境所限，部分鄉郊的垃圾站是未能夠加設更衣設施，食環署會盡量安排員工去到附近的永久垃圾站那裡是用飲用水、更衣和儲物設施的。另外食環署都會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在永久垃圾站提供涼風機，進一步改善前線員工的工作環境。現時食環署在新建以及翻新垃圾站的時候，若果情況許可，會為儲方或者是承辦商員工提供飲用水、更衣和儲物設施，以及裝設相關的用膳設備。食環署的回覆提到這幾點。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曹操是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的枭雄，是曹魏政权的替造者。 在小说《三国演义》和改编的影视作品之中，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听过曹操的大名，但是未必人人都知道曹操是那个时代的大诗人。他的诗作气势磅礴，意境深邃，最著名的诗作是《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被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是传说中酒的发明者，亦被称为酒神。 人生几何，去日苦多，充满着对生命的感慨。不过我觉得最具哲理性的诗作是龟虽寿， 全诗是神龟虽寿，犹有警示，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儿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译成白话文的意思是，神龟即使长寿，但是生命终究会有结束的一日。腾蛇是能够飞的蛇，被视为神兽，它尽管能够腾云乘雾飞行，但是终究亦都会化为土灰。老马虽然伏在马槽旁边，但是仍然有驰骋千里的雄心壮志。烈士即使到了晚年，奋发之心亦都永不止息。寿命长短不只由上天决定，调养好身心就可以益寿延年。非常之幸运，可以用唱歌来表达自己的心志。整首诗的警句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意思是不要认为年老就消失了雄心壮志。虽然说生命无常，但是亦都不是完全是天意的。人为的锻炼调养亦都可以延长寿命。 总之，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命，即使已经到了暮年，仍够保持年轻的身心状态，仍然要实现奔驰千里的人生目标。鼓励我们无论几老都不要放弃积极地生活的诗句。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雨季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即是担遮出街啦。咁去到一啲嘅餐厅或者唔同嘅商场铺头呢，都有啲会派一啲嘅遮袋嘅。不过呢遮袋其实都系胶袋嚟嘅。咁见到绿领行动高级公共事务主任呢，就萧永贤就可以同我哋讲下，因为佢哋都研究到或者睇到一啲嘅银行或者食肆派呢啲遮袋嘅情况嘅。你好，萧永贤。 你好。 你哋係咪有個調查都有喺早前去睇過銀行同埋連鎖食肆呢啲派遮袋嘅情況？點解會揀喺銀行同埋食肆咧？又 哦，其實咁樣嘅，我俾少少即係背景資料你先。咁其實我哋2017年嘅時候咧，已經做咗一個即係有關於雨傘膠袋使用情況嘅調查。咁當時我哋咧就發現，其實一個雨季咧就已經用咗1400万個雨傘膠袋噶啦。咁但係我哋就之前一路咧都係睇緊一啲商場啊、商廈啊等等。咁其實都係我哋即係今年啦，即係都發現其實呢、這個情況咧已經蔓延咗去一啲其實唔係淨銀行同食肆，一啲零售嘅商鋪其實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哋早前咧就即係做咗一個叫做簡單嘅即係叫做調查啦。我哋就先去睇一睇到底邊一類嘅商鋪嘅情況係最嚴重。咁就發現銀行同食肆咧就係相對比較多一啲嘅。 嚴重成點咧？喺呢啲派遮袋嘅情況。 根據我哋個調查咧，我哋就做咗183间銀行嘅分行啦，同埋食肆嘅分店啦，咁就都睇到銀行咧個情況係相對嚴重一啲嘅，咁就都有78% 啦，差不多咁嘅銀行咧都有派發呢個雨遮膠袋嘅，咁食肆都有大概46%左右嘅。 嗯，你哋係咪完全唔贊成派呢啲即係雨傘膠袋？覺得有因為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所以就覺得唔應該派。 我哋就會覺得，即係我哋嘅立場上面，當然係唔希望即係大家派呢個雨傘膠袋啦。咁而其實喺我哋嘅觀察裏面都見到咧，有一啲即係銀行同食肆咧，佢哋係唔合理地去派一個比較大量嘅雨遮膠袋。例如我哋去一間即係中銀嘅分行啦，佢係一個地鋪嚟嘅，四個出入口，每個出入口咧都有遮袋啦。咁亦都我哋見到有啲銀行嘅分店咧，其實佢哋分行啦，即係佢如果多過一層嘅時候咧，佢每一層其實都有個雨遮膠袋機喺度嘅，咁我哋就即係都相當之懷疑，其實有冇咁嘅需要去派咁多咧？咁我哋都見到其實佢會有用到一啲，譬如地氈啊、吹風機啊等等，又或者係雨遮筒、雨遮架呢啲，即係證明佢哋係有方法咧，係唔派雨遮膠袋，亦都可以令到個地面咧係減少個濕滑嘅。同埋我哋都見到有唔少嘅食肆，其實佢哋本身嘅地面材質咧，都已經係一啲相對比較唔善嘅地面材質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係有第啲嘅方法可以取代雨傘膠袋嘅。 因為調轉嚟講，就係正正有啲食肆啦，尤其食肆可能本身已經啲地唔係成日乾爽噶啦，濕濕漉漉咁啦，咁再加上佢哋本身亦都未必係一啲地氈或者會一啲吸濕嘅材質喺個地嗰度，所以就話會即係派啲遮袋啦，以免會即係整親人啊，濕咗個地即係滑親人啊咁。點睇呢一啲嘅講法咧？係咪都可能有啲咁嘅需要咧？ 所以我哋都係強調啦，就係其實咧，即係防止地面嘅濕滑咧，係有千百萬種嘅。譬如好似我舉一個例子啦，就我哋見到有一間即係淡仔咧，其實佢一邊即係有雨遮膠袋提供，但其實佢隔離已經係有一個遮筒啦。咁而本身其實佢個地下咧係好似有啲木咁嘅材質喺度嘅。咁即係話而我哋嘅觀察咧，係嗰日相當大雨嘅時候，其實個地面都唔係非常之濕滑。咁即係話其實咧係有一啲方法係可以取代到嘅。 嗯，有一啲方法取代到，除了遮筒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呢？整体你哋嘅调查有冇睇到话，有个趋势，除咗话派遮袋，用呢一啲取代遮袋，而防止啲水周围滴嘅器具或者方法，有冇都多咗人用咧？ 不如我讲少少我哋即系呢几年间啦，即系我哋嘅工作啦。咁我哋其实咧都有一个即系叫做认证计划啦。咁就都睇一啲商场啊、商厦等等。其实我哋都见到咧系多咗啲商场同商厦系乐意用除水机嘅。咁当然我哋都明白，即系可能喺个食肆嘅即系面积啊或者大细嚟讲咧，即系除水机可能就未必系所有食肆都适用。所以我哋先至话咧，其实可以考虑吹风机啦，又或者系地毡等等，即系我哋系意思系有千百万种嘅方法去令到个地面系冇咁湿嘅。 市民嘅取向系点咧？即系如果有啲系同时派呢个雨伞胶袋，有啲就系有水桶或者除水器，佢哋通常会点样拣嘅？嗰啲意识上有冇都有啲发现啊？ 我哋都按翻我哋，譬如我哋喺商场嘅观察啦，因为人流都真系多嘅。咁其实市民咧，我哋见到佢哋用除水器或者系其他嘅譬如系呢啲即系替代措施，佢哋嘅意识系多咗嘅。咁但系当你个雨遮胶袋系好顺手地摆喺一个当眼嘅位置嘅时候咧，佢就会掹嗰个雨遮胶袋。 我见你哋都有去信到政府部门嗰度，系咪都有啲咩发现咧？呢个人？ 我哋其實都去信咗13個政府部門咧，同埋公營機構啦，咁就發現咧，其實有9個咧，佢哋都已經表明咧係停止派呢個雨遮膠袋嘅，咁有4個咧，佢哋都係話而家都仲係有派咁樣嘅。 進度方面點咧？覺得？ 我哋其實都覺得開心見到，即係譬如好似康文署咁樣啦。其實我哋2017年同埋之後咧，都一直有跟進，即係佢嗰個派發雨遮膠袋嘅情況。咁都見到佢一路係改善緊嘅。直到今年咧，我哋都見到佢即係回覆我哋，佢已經完全停派啦。咁即係話其實政府部門咧係有呢個能力咧，係可以停止唔用呢個雨遮膠袋嘅。 半分鐘到啦，整體點睇政府嘅反應喺處理雨遮膠袋呢方面？ 我哋都見到，即係其實政府喺處理雨遮膠袋呢度都有個進展啦。但係我希望政府就即係可以盡量所有部門都可以做到，即係唔派雨遮膠袋啦，同埋真係盡快立法咧去停派呢個雨遮膠袋嘅。 OK， 好啊，唔該曬蕭永賢，同你傾到呢度先。好，蕭永賢咧係綠領行動高級公共事務主任，同我哋講到佢哋一個嘅調查啦，喺七八月期間做嘅，觀察到一啲嘅食肆啊、銀行啊等等喺派一啲嘅雨遮膠袋嘅情況，佢哋有提到可以有其他方法代替嘅，譬如有遮筒啦，或者啲除水器等等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